你好，我是宝玉。首先呢，恭喜你完成了软件测试和线上维护这两个模块的学习。软件测试呢，是保障软件质量的重要一环，但是呢，也不能过于依赖软件测试。毕竟软件质量呢，体现在功能质量、代码质量和过程质量三个方面，而软件测试呢，只能帮助保证功能质量，代码质量和过程质量还需要团队一起努力。现在啊，大厂已经很少有手工测试的岗位了，大部分测试工作呢已经转移到开发上，同时呢自动化测试的比例越来越高，但这相应的对开发的要求就更高了，不仅要写功能代码，还要写自动化测试代码。软件测试也离不开对工具的使用，通过 bug 跟踪工具呢报 bug 和跟踪 bug， 使用测试管理工具管理测试用例，基于自动化测试框架呢写自动化测试代码，借助性能测试工具呢对软件性能进行压力测试。测试工具啊，还可以和持续集成一起整合，最大化的发挥测试工具的效用。软件测试呢，做好了，不代表你的软件就是安全的，不会导致账号密码泄露。要想构建安全的软件，需要在整个软件生命周期中呢，都重视安全问题，各个阶段考虑到安全方面的问题，防患于未然，构建出安全的软件。当你的软件呢，已经测试通过，准备上线发布了，不要忘记在软件发布之前呢，做好版本规划，尽可能的让软件的功能质量呢，满足好用户的预期。一方面呢，也要尽可能的提供应有的功能和保证质量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也可以通过合理的发布策略呢，来降低用户的预期。传统软件发布上线之后啊，就是运维负责保障线上运行了。但这种分工呢，也导致了开发和运维之间在沟通协作上不够紧密，甚至有冲突。于是呢 DevOps 就出现了，它帮助解决开发和运维之间的沟通协作问题，提升运维开发和自动化能力。通过自动化，信息透明可测量，共同协作的原则呢，达到更快更可靠的构建测试和发布软件的目的。软件发布后呢，不代表项目就结束了，还需要处理线上的故障，保障运行。遇到线上故障呢，不用慌，要先恢复生产，减少损失，然后呢再去找原因，最后啊再去总结复盘。日常呢还要对故障多演习，这样真的有故障发生了呢，才能做到从容的应对。日志管理工具是线上故障排查的好帮手，能帮助你啊快速定位线上的故障，还可以对日志的数据呢进行监控，有问题呢提前预警。最后啊，项目结束之后呢，不要忘记对故障进行复盘，总结成功的经验，吸取失败的教训，把好的实践呢继续发扬光大，对不好的时间呢马上停止，做出积极有效的改变。以上呢就是两个模块内容的总结，希望你在学习这些知识之后呢，能应用到实际的项目中去，帮助你在项目的质量上呢再上一个台阶。今天加三呢继续分享我们专栏的精彩问答和留言，这些问答和同学们的分享呢都是对专栏内容的最好补充，希望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学习和理解软件工程知识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